这个孩子的生死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，你非要想办法，就只有把自己搅进那个恐怖的漩涡，所以我才不想让你跟他走得太近。 安宗叹了口气，确实是他自找的，问题是也不能说就一定会害到自己头上，现在颓废沮丧太捕风捉影了，而月兰的大限可能真的没几天了，如果不去想办法，按照他以往的准确度，死亡的可能性太高了。要是这样的话，他们真是难辞其咎，等于是坐视月兰死去。白毅看出安宗的心思，他轻声笑着， 猜到你不会放着不管，不过我只能尝试着帮助，能不能成功不知道，毕竟月兰身上那股劲儿很不对，仿佛是一种黑色的漩涡，还有他的眼睛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以那种方式获得罗刹之眼。 接下去的日子里，月兰像是有意躲着他们，安宗只能暗中注意他的动向。上课的时候发现月兰会对着一张信纸发呆，写了又擦掉，安宗也不在意他有没有课堂上开小差这种问题，对月兰来说画画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安宗猜想那封信可能是遗书，一个孩子给自己写遗书时是怎么样的心情呢？时间所剩不多，月兰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她无时无刻不在一种等死的恐慌中度过，而唯一知情的他们却没有任何办法去阻止。既然没有能力阻止，就不要一天到晚提醒月兰这件事的存在，或许遗忘对月兰来说是最好的解脱方式。眼看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月兰离死期越来越近，今天就是28了，安宗心里像揪起来一样疼。白毅拍了一下他的后脑勺，把他从发呆中叫醒。安宗正在改学生的美术作业，被他一拍，笔啪嗒一下掉在地上。安宗抱怨地瞥了他一眼，捡起笔来又陷入沉思中。白毅拍着台子， 安宗同志，知道的明白你在担心月兰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春天到了在思春呢。 安宗被他那么一说，精神全部回来了，放下笔，生怕对话被其他人听到，压低的声音怒视着白毅， 你才思春呢，春天到了也不知道你满脑子是哪个明星美女。 白毅听到安宗扯淡也起劲儿了， 嗯，我满脑子都是你啊。 安宗一听后脑门都麻了一下，说是说笑，但是怎么听着就觉得心里毛毛的呢？安宗尴尬地咳嗽两声， 白毅同志，请你注意一下言辞，还有你到底想到救月兰的方法没有？再等下去可就没戏了。 白毅喝了一口茶，抿着嘴巴，神情不像先前那么没正经了，他恢复了冷静的神态，咽下那口茶， 想到了一个，不过有点悬，但值得一试。 安宗一看有戏，连忙探过身体问道， 什么办法？ 不可说。 白毅摇着手指看着他，对这小子抱希望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打击，他卖关子的本事已经到了化境，只要他不想说，就连催眠都没用。不过既然白毅说有办法，安宗就像是吃了半颗定心丸了。白毅看了一下时钟， 到课了，先走一步。对了，记得放学后留下来。 安宗点点头，不用他说，安宗也绝对不会走。安宗不安地看着时钟，心里又开始忐忑起来。现在距离月兰所预言的死亡时间只有短短的一节课了，安宗神经紧绷地听着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。办公室里只有安宗和另外一个老师在，走廊里传来阵阵朗读声，声声入耳。别的孩子都是无忧无虑地度过童年，而月兰却只能面对无时无刻将要发生的死亡。安宗想起他的作文，那种绝望感透过那篇短短的中学作文表现出来。安宗有气无力地放下笔，专心地看着时钟。 他相信白衣一定可以救那孩子。那小子虽然张狂，但却是他这辈子遇到的最可靠的人，他所说的必定会实现。但安宗依然十分担心，牙齿不住地打颤，感觉四周的温度似乎下降了不少。安宗回头望了望窗外，没有什么异常，一切都按照正常的轨迹在进行。就在安宗麻木地沉浸在这种安静之中时，门口传来了吵闹的声音。安宗的脑袋现在有些无法接受噪音，揉了揉额头，发现白毅怒气冲冲地走进办公室。安宗正纳闷的时候，看见他身后跟着一脸委屈的月兰。安宗更加莫名其妙了， 这小子唱哪一出啊？ 安宗走上前，听见白毅严厉地说， 没想到小小年纪居然就学会了作弊。 安宗听得莫名其妙，月兰一脸憋气地跟着进来。白毅气冲冲地坐一边，然后甩下考卷就对着另外一个老师说， 抱歉程老师，你能不能帮我去监督一下考试，我处理一下这学生作弊的问题。 程老师虽然非常不情愿，但是白毅一脸冷霜，居然把他给镇住了，点着头快速离开办公室。白毅发怒其实很恐怖，样子非常吓人，浑身都散发着怒气。安宗在一旁愣是干瞪眼插不上话。白毅对月兰说， 你现在给我重新做一次考卷，就在这里，我看着看你怎么作弊。 月兰气得浑身发抖，但是她又不敢顶撞，委屈的好像是窦娥一样。她咬着嘴唇看着白毅，然后低哼一声，拿着卷子去隔壁的办公桌上答卷。白毅指着时钟， 下课前交上来，居然当着我的面作弊，当我不存在啊。 他气愤地摘下眼镜，揉了揉太阳穴。安宗一时愣住，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过了几秒，他才回过神来，轻声地问， 哎，老白，你这是演的哪出啊？我怎么没看明白？ 他考试作弊，我当然做废卷处理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算是给他面子。 安宗被他扯着嗓子一喊，吓得浑身一抖。白毅看把安宗吓着了，放低声音说， 月兰在我考试的时候当场翻书，被我抓到还死不承认。 安宗纳闷地看着白毅，其实安宗知道他的教学方针，放水是他的一大特色，就算有学生作弊，他大多也放他们一马。当初期末考试的时候，安宗就见识过他为作弊生销毁证据的场面。安宗不太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白毅摆摆手，安宗没得问，只好继续低头批改学生的作业，气氛一下子又回到令人害怕的寂静。白毅抱着手，一副看着你答卷的架势盯着月兰。安宗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但相信白毅已经成了安宗的习惯。安宗只是用眼神试探白毅，而他却看也不看安宗一眼，仿佛还在气头上。 难道真的是作弊啊？ 安宗心里暗问道。安宗看得出月兰的内心其实十分焦急，他也知道大限的时间越来越近，只要一下课他就得走，而且这一走不知道还能不能有再见面的机会。他的脸色白得吓人，这个时候生机对月兰来说微乎其微，他本能地坚信自己的预言，而预言对他来说是最大的残酷。但是那孩子坚强的要命，到这时候月兰依然咬着牙，没有丝毫慌乱的样子。同样面对死亡，他比那些成年人显得坚强许多。哪个人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呢？月兰同样希望有活下去的机会，即使他自己已经否定了那渺小的可能。